余人，封控区域内所有单位和公共场所全部关停，人员只进不出，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封控区域内的全员核酸检测也已经启动，八月二号晚间全都采集完成。 截止目前已采集4500例，检测结果待报。封控区域周边场所单位严格落实体温监测、通风消毒、健康码绿码检查，公共场所实行预约并严格限流50%，办公楼宇到岗率下调至50%。甘家口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者必须持健康宝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对7月26号以来曾到访国兴家园人员的密接排查工作正在进行。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提示大家， 近期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来京人员，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自己可能是密切接触者的人员，务必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及单位报告，请市民朋友积极做好个人防护，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 北京从8月1号开始提升了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要强化进京通道的管控，铁路、民航以及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 除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外，北京还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的防控措施，明确做好来京就诊人员的筛查，落实防疫措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履行院感防控责任，确保不出事，提前研究秋季开学的防疫工作，确保师生和校园安全。 北京市要求各单位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严格进出京管理。在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北京市确诊病例住所以及单位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出京。 同时加强旅游管理，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不接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史的人员来京旅游，或为其提供来京机票加酒店业务，严格控制公园景区的人流规模，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控商业演出和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记者昨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为了严防疫情的反弹，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了现阶段疫情防控的新措施，同时倡导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离京，非必要不前往发生疫情的地区。 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快速启动区域协查管控，中高风险地区进入天津人员、天津市防控指挥部确定的重点地区全域来京人员等均需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抵京者需进行核酸检测。 另外，严格重点人员的健康管理，中高风险地区到天津人员均实施14天的隔离管控，其他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出具前实施居家医学观察，全面启动落实两码查验，强化重点人员的检测和管理，严格医疗机构规范管理，综合推进适龄人员疫苗的接种。 广大市民应密切关注疫情防控信息，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做到疫情防控意识和健康行为不放松。 接下来再来关注河北方面的疫情防控。河北省全省各地目前也加大了疫情防控力度，严防疫情的发生。各地对于进入公共场所的人员严格要求必须戴口罩，全面扫码测温。其中秦皇岛对于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非秦皇岛籍人员原则上一律劝返。张家口市则是暂定多项大型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听河北保定、秦皇岛、衡水以及河北张家口台记者带来的联合报道。 我是保定台记者张岩。受疫情影响，保定市疾控中心发布保定市进入疫情防控状态，要求进入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所有公共场所、居民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扫码测温。记者走访多家商超，看到疫情防控人员均已到位。 乘车的旅客请联通知下 我是秦皇岛台记者雨佳。秦皇岛火车站发布公告，进一步明确来秦旅客疫情防控措施。秦皇岛火车站广场管理处副主任崔健： 对中高风险所在地区人员来秦，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方可出站。没有证明的来秦人员户籍在秦皇岛，包括有临时居住证的，由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单位来负责他从秦皇岛出站登记后的核酸检测。对非秦籍的处在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原则是要劝返的。 我是衡水台记者周林。8月1日起，衡水市进入疫情防控状态，所有人进入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所有公共场所、居民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扫码测温。衡水百草堂28药房店长朱红： 顾客进店没戴口罩，我们都免费给的，就是每人发放一支。如果就是说那个老人们不带那个智能手机，不能检个扫码，在这个门外等着，我们把药就拿来就是递给顾客。 我是张家口台记者赵燕。鉴于目前国内疫情的再次蔓延，应相关部门的应急防疫要求，张家口玉县暖泉古镇室外打树花演出、2021哈喽崇礼、翠云山迷笛音乐季等活动全部暂停。原定于7月31日至8月1日在富隆四季小镇举办的哈喽崇礼首届富隆亲子嘉年华活动将延期举办。此外，张家口市桥东、桥西、张北、怀来等县区均发布通告，加强对外来人员，特别是去过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的管控和筛查，强化辖区内人员密集场所进出管理，提醒市民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再来关注全国其他地区的疫情防控信息。首先是郑州疫情，这轮涉及全国多省市的疫情绝大部分与南京疫情相关，这其中郑州疫情似乎另有原因，再次提醒大家关注。据新华社报道，经基因测序，郑州市本土最初两名感染者与缅甸入境并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的确诊患者的毒株高度同源，均为德尔塔变异毒株，后续还将把所有感染者的病例标本送至河南省疾控中心进行基因测序。 据了解，这轮疫情呈现点状散发的特点，63名感染者绝大多数和郑州市六院有关联。个别人员虽与郑州市六院没有明显的交集，但其要么居住地在郑州市六院附近，要么就是近期在该区域有过活动。 记者昨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7月30号郑州市27区发现首例无症状感染者以来，截至8月2号的下午6点，这轮疫情导致郑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50例，确诊患者均为轻型和普通型。 记者昨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8月2号的上午10点开始，在郑州市域范围内各高速公路站及国省干道设立离郑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查验驾乘人员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没有证明者进行劝返。 7月31号，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发布通告，7月30号的下午6点起，郑州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郑，却需离郑的，需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继续来关注，据央视新闻今天报道，2021年8月2号0时至24时，湖南省张家界市报告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数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1例。自7月29号以来，湖南省张家界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其中永定区12例，桑植县1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其中永定区3例。 央视网昨晚消息，据上海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8月2号，上海市浦东一家医疗机构报告发现浦东机场货运区一名外航货机服务人员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呈阳性，接报后疾控机构立即对相关人员及场所开展了排查处置，流调采样，并进行了实验室检测复核，后续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近日，教育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认真做好当前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要稳妥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要高度重视，坚持属地原则，配合当地的卫生健康疾控部门的指导，学校多渠道多形式做好沟通告知宣传教育，提高家长对于预防接种的认知和理解。 在监护人和学生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按照当地的疫苗接种的工作要求分步骤，稳当妥序的有效的配合，做好18岁以下符合条件学生的疫苗接种工作。通知强调，涉疫情的省份教育部门要严格落实信息日报制度，指定专人负责，每日按时报送本地疫情信息。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昨天接受了天津今晚报记者采访，讲述了自己对于这一轮疫情防控的分析。张伯礼说，目前南京本轮疫情传播链仍然没有完全查清阻断，短期内仍然还会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防控到了最关键最吃紧的阶段，防控工作不能够掉以轻心，在既往国内多地防控经验的基础上，坚持科学有效溯源，注重中西医联合治疗，尽最大努力提高治愈率。 张伯礼院士提出了多条建议，根据武汉及石家庄疫情防控的既往经验，尽早查清疫情传播链条是实现疫情可知可控的重要基础，应尽快扩大疾控溯源人员的队伍，必要时可协请周围省市专业疾控队伍的支援，尽快查清此次疫情的传播链条，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阻断疫情进一步传播。同时，变异病毒导致无症状及轻症状感染者多，增加了溯源工作的难度，应借助大数据信息技术及南京禄口机场信息记录进行大范围排查，对有禄口机场出入时旅客多次筛查，可适当延长观察期。其次，应继续积极推进接种疫苗。 张伯礼同时还建议要堵住漏洞，坚持严格的防护措施，做好下一轮疫情应对的相关预案，注重对本次感染德尔塔病毒的患者的中西医结合救治。广东、云南等地已经有的防治经验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变异病毒感染患者依然是效果明确。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东京奥运即时报。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即时报，即时报。 接下来进入东京奥运会的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情况。截至到昨天晚间，美国代表队以22金25银17铜，总奖牌数64枚，位居奖牌榜总数的第一位。而中国代表队目前是29枚金牌、17枚银牌、16枚铜牌，总奖牌62枚，位居第二位。另外，俄罗斯运动队代表队12金21银17铜，总奖牌数50位，位列第三位。还有呢，就是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目前是29枚金牌，位居第一位。 再来关注昨天的比赛结果，中国代表团昨天在东京奥运会上掀起了夺金狂潮，一天斩获5枚金牌，并打破了2项世界纪录。至此，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金牌总数达到了29枚，已经超越了里约奥运会的26枚金牌。 在体操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再创佳绩。中国吊环名将刘洋终于在昨天东京奥运会男子吊环决赛当中摘得金牌，成功加冕吊环王。尤浩则是再下一城，为中国队斩获了一枚银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绝不会完全相同。刘洋和尤浩这对中国体操队的吊环兄弟，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同时闯入了吊环决赛，一个获得了第4名，一个获得了第6名，未能站上领奖台。来到东京，他们并肩作战，再次闯入了吊环决赛。这一次，他们不想再与奖牌失之交臂。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发自东京的报道。 从里约到东京，要走过从未有过的漫长的5年备战周期，对于带着遗憾离开里约的人会显得更长。8月2号，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子吊环比赛里，中国选手刘洋和尤浩分别获得金银牌，两名队里最老的队员陪着中国体操队，终于等来了2届奥运会以来的第1枚金牌。赛后在场边，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我们也拿的是银牌。紧接着，在1992年的世界女篮锦标赛上也取得过第二名。我们还后来拿过第四名、第六名这样奥运会的战绩。当然，悉尼奥运会我们没有获得小组出线权，就是没能去参加啊。当然，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取得第十名。那还都是在外教的这个指导下了。那么从这个奥运周期以后呢，就换了来自北京原来首钢队的教练员许立民，他曾经是北京首钢女篮的主教练。这支队伍呢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哪儿呢？其实就在于这支队伍的战斗作风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而且女篮呢，虽然平常受到的关注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中国女篮的后备人才是层出不穷的，喜欢打球的孩子还是很多的，特别打篮球的女孩子现在也很多，可能也因为是打篮球的这个男孩子帅哥多，可能带动了很多女孩也喜欢篮球，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队员相对比较多了。像这一次在世界女篮的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的队伍呢还相对是比较年轻化的，特别是打这次奥运会的预选赛，包括最后的这个落选赛，我们12名队员基本上都可以轮番上阵，当然更主要的是10名，所以保证了在场上的队员的这种体力。这支队伍呢其实就是战斗作风比过去要更加的顽强，就抗击打能力更强。许立民呢，许指导这个治军也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你只有了这个很强的体力有了很强顽强的作风之后，你这支队伍呢你才能在比赛当中始终保持战斗力，这个战斗力经常是把对方给拖垮。那么像昨天那场比赛打比利时，那么其实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车轮战拖垮了对手的体力，到了最后一节，最后是领先对手12分结束的比赛。那么在前面比赛中还能焦灼，但是最后就把对手打崩溃了。其实对手的崩溃主要是体能的这种崩溃，体力不支了。所以中国女篮呢，这次也和3对3女篮嘛，先是取得了铜牌，而中国女篮这一次呢，其实能够进入前八名，而且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前八名。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他没有能够进入前八，那就很不正常了。那希望中国女篮呢再接再厉吧，8进4要重新抽签，不是说像过去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对另一小组的第四名进行这个比赛，不是的，要重新抽签。我们已经顽强的熬过了这两轮比利时和澳大利亚了，运气不会那么差吧。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奥运会今天的看点。今天呢，奥运赛场将会在体操、田径、拳击等项目中产生26枚金牌。王宗源和谢思义将会携手出战跳水男子单人3米板，两人在预赛当中牢牢占据前2名晋级半决赛。那么在双人3米板失金之后，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他们能否在单人项目当中突破自己，值得我们期待。 体操赛场，邹静媛、尤浩将参与双杠角逐，唐熙静、管晨晨进入了女子平衡木决赛，乒乓球女团已将进行1/4决赛和半决赛，中国队将先与新加坡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女子水球队同样将为4强拼搏，他们将在1/4决赛中与西班牙相遇。此外，皮划艇静水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中国选手也有望冲击金牌。 晚间的田径赛场上，中国姑娘王春雨将会参与女子800米金牌的争夺。另外，谢震业将会出战男子200米首轮。女子链球比赛，王征将会有可能冲击奖牌。 首次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攀岩将于今天首秀。本届奥运会攀岩将根据3项比赛成绩决出男女2块全能金牌。本届奥运会攀岩比赛将在东京的青海城市运动公园进行。中国两位00后小将，21岁的潘于飞和20岁的宋怡玲将分别出战男女项目。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接下来进入京津冀3地热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局稳健，年初确定的12大类、70项、180条重要事项总体进展顺利。 新增产业禁限目录实施以来，北京市不予办理新设立或者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达到 2.36 万件。2014年以来，北京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2800多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980多个，建设提升便民商业网点7000多个。 在高水平推动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上，目前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进入主体结构的施工阶段，环球主题公园开展内部测试，争取尽快实现高水平开源运营。运河的商务区、华夏银行等六家市属国企搬迁选址初步稳定，张家湾设计小镇新注册企业共有50家。 此外，京唐城际铁路京雄高速北京段加快建设，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延段正式通车。上半年北京市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同比下降了 4.7%。 潮白河干流近22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超过了1600家，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1589亿元。另外，北京冬奥村全面完工交付使用。 昨天，北京市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医院项目按计划顺利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医院项目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建设的第一家三级综合医院，是新区级医疗中心之一。项目的设计方案吸收了白洋淀万亩淀泊、苇壕交错的生态元素，建筑上采取了条块化的布局，并向西北侧开放，将西北侧绿谷和溪水的城市绿地自然引入院内，为医护工作者和住院病人创造出自然舒适的院区环境。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后，将全面转入内外装修及机电安装阶段，计划今年底实现外立面亮相。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了解到，北京市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新建的幼儿园、小学、完全中学项目的进展顺利。三所学校建设地点都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其中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项目将新建一所全日制9班幼儿园，每班不超过25人，招生规模不超过225人。石家小学雄安校区项目将新建一所24班小学，每个班不超过35人，招生规模不超过840人。另外，北京第四中学雄安校区项目将新建一所36班完全中学，初中每班不超过35人，高中每班不超过40人，招生规模不超过1350人。 三个项目年内都将实现工程竣工，下一步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将会同北京市有关部门加强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对接沟通，推动三所学校项目的竣工、验收、移交等工作，并做好后续支持办学工作的各项衔接。 关注天津方面，连日来，天津市民政系统围绕救助、养老、婚姻、殡葬等服务项目，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通过完善系统功能、整合数据资源、强化业务衔接，以信息化连接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据了解，在养老服务信息化方面，天津市正在着力打造市区街三级天津老年人助餐信息管理平台，推广天津老年人助餐、老人家食堂、送餐员、社区助手四个移动 APP， 帮助老年人足不出户享受到送餐上门的服务。通过引入人脸识别等技术，天津市开通了惠老补贴网上申请审核办理通道，实现了补贴精准发放到人。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记者从河北省廊坊市政府了解到，8月1号，廊坊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系统正式上线试运营，购房群众可以从贷款银行窗口办理购房资格、网签备案、资金监管和抵押登记等业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有效规避房屋查封、前房两失、一房多卖等交易风险，避免存量房买卖纠纷的各种发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南最新灾情。截至到8月2号的中午12点，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已经导致302人遇难，50人失踪。目前，河南全省铁路、民航、高速公路以及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恢复通行，除了郑州地铁和渭河流域的蓄滞洪区之外，其他城区公共交通和通信网络已经基本恢复。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区、公共交通、售烟场所等实现了消杀的全覆盖。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根据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号的凌晨4点39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413,428例，达到了19,913,6939例，死亡病例增加6406例，达到了423,8828例。 国际方面，我们接下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大阪府、神奈川县、埼玉县还有千叶县2号起进入了新冠疫情紧急状态，至本月31号结束。眼下日本共6个都府县处于紧急状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于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日本紧急状态范围2号起扩大到了关西地区的大阪府以及东京都附近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持续到31号。先前已经处于紧急状态的东京都和冲绳县，紧急状态到期时间也从22号延长到31号。 日本新增新冠病例数接连创纪录，医疗系统面临沉重压力。一名新冠重症患者先后遭约大约100家医院拒收。据东京广播公司电视台2号报道，这名男性患者50多岁，住在东京，上周一个晚上出现了呼吸困难，拨打紧急救助电话求助。急救人员到达后，先后联系了大约100多家医院，被对方以不符合条件等理由拒绝收治。次日凌晨，这名男子终于入住了离家50公里外的一座医院，那时距离他打急救电话已经过去了大约8小时。 东京广播公司电视台援引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报道，七月第四周出现了698起30分钟内找不到医院接收感染者的事例，是前一周的 1.6 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1号共有213名新冠感染者因为健康状况恶化等情况拨打了急救电话，而只有91人得以入院。其中部分患者是在急救人员联系了20-30家医院之后才获得收治。 继续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数据显示，截至1号，佛罗里达州现存新冠住院病例10,207例，打破了一年多前新冠疫苗尚未普及前创下的住院人数最高纪录。据佛州医院协会汇总，佛州新冠住院病例上一次记录在过年去年的7月23号创下，数量为10,170例，那时距离疫苗大范围接种启动还有半年多时间。 美联社分析，佛州近期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一是高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佛州各地蔓延，二是居民回到了疫情爆发前的生活状态。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桑德蒂斯拒绝颁布口罩令，并且联合州议会限制地方官员推行的防疫措施的权利。民主党籍州长竞选人佛里德1号敦促没有接种疫苗的佛州居民尽快接种。 加拿大官员说，两名旅客7月从美国入境加拿大时，就是否已接种新冠疫苗提交虚假证明，并且违反其他防疫规定，因此每人罚款近2万美元。近日，美国报8月2号以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官员的消息原报道，这两名旅客7月中旬从美国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入境时就是否接种新冠疫苗提交了虚假证明，并且未能遵守入境后自费隔离观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等防疫规定。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2号宣布，将会向3个太平洋岛国的短期劳工启动单向旅行气泡措施，给予入境免隔离的待遇，以缓解新西兰园艺和葡萄种植行业用人荒的问题。